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各位听友，欢迎同学们呢登录到我们的全国直播间和全国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节目。 嗯， 怎么那么多全国呀？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辐射全国嘛，现在。 对哈、啊。嗯，中国同学学英语都要学习词根词缀的记忆方法啊。今天呢是第三课，我们呢继续分析分析由 A 打头的那些词前缀。 嗯， 可想而知有多少了，这才 A 打头呢。嗯， 是 A 打头，一节课也只能学9到10个词。 对。那大家呢可能会着急了，说我什么时候能学个头呢？啊，实际上词根呢、啊、前缀后缀啊，它还是有一定数量的。 有数量，它不会是没完没了的。 对， 所以呢，您前边的时候啊，慢慢学， 嗯， 印象深刻，到后面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因为重复率就增加了。 对，而且呢，随着您对于这个单词建立起来了分析型的学习方法，后面的话，您自己的这个学习的速度效率也能提升。 哎。没错，你看，而且我们每节课学的不多，所以大家记下来印象就很深刻，是不是？ 是。 我们每节课开始就要把前面的课程稍微复习一下。好了，大家下午啊，准时准点的开工了。我们来看看第一节课当中我们学的小前缀好，都学过哪些单词啊？再稍微复习一下。 嗯， 我们有 ahead， 表示的是在前的。 嗯 ，a 加上 head，alive， 活的 ；aside， 在旁边 ；asleep， 睡着的 ；away， 离去。 表示加强的意思有 aboard， 就是在船上，在车上 ；aspect， 方面； 嗯 ；avoid， 避免，撤销 ；await， 等待。 Awake， 唤醒， 以及 aware， 意识到。 好，在第二节课当中呢，我们学了 AB 打头的，或者是 AB 打头的这个前缀啊。 嗯 ，AB 和 ABS 呢，都表示的是相反呀、离开呀、变坏呀这样的意思。 哎，这一个系列呢，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由 A 加上一些B C D E F G 这样的词，为什么会加上后面的这些小字母呢？是因为它要跟什么呀？它后边接的单词的首字母进行一个 double， 没错没错，嗯， 就是重复一次， 嗯， 双一下， 对，双一下， 是不是？好，上节课咱们学了 A B 打头的哈，有这个 abroad， 在国外， 对 ，A B 加上路是吧？启程离开故土， 对，没错没错，是 absent， 就是不在场的， 对， 缺席的。 就是这个 AB 啊，加上什么呀？加上一个 sent， 送走了 啊，就把你送走了， 送出去了。 嗯 ，absorb 就是吸收， 哎，吸收掉了哈、啊 嗯、 ，absorb 吸收了，使劲吸收了。 对 啊，叫 abuse， 那就是 滥用。 哎 ，abuse 就是变坏呀、滥用啊什么之类的、 像我们说的还有这个滥用毒品，对不对？ 是， 哎，都是这个词。 AB 是这样的，那么 AC 呢？我们也举了几个例子。您看 ，accelerate 啊，表示增速，因为这个里面的 CELER 它就表示速度。 对，就使劲加速，加就增速了。 对对。 Accent， 就是我们说的口音。 哎 ，send 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吗？一百 啊！你说一百遍，大家都那么说，这不就慢慢变成乡音了吗？ 哎，就有了口音。 嗯 ，access 接近 ，AC 加上 CESS， 因为 CESS 是去的意思。 没错。 然后有 accompany， 这个词呢叫陪伴啊。实际上中间的那个 company 呢，它本身就有伙伴的意思。 哎，所以还了解了公司的组成、 对，以及公司以前它是由什么变来的。 哎，就是什么呀，志同道合的人组合在一起。 哎，就是朋友圈大家在一起干点事儿。 哎，对，就这意思。然后最后一个词呢是 accord 啊，一致 啊。学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词根，就是 cord， 它表示我们的 心 脏。 对，所以我们说那个发自内心的就叫做 心心相 印 cordial， 是吧？ 好，你看这是 AC 打头的啊，咱们今天继续往下学。 嗯， 我们来学学 AD 打头的。 好， 大家注意这个 AD 啊，你会发现什么？它很少有 double。 哎，还真是这样的， 是吧？ 它不像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什么AC 的。对吧，它有好多的这个词根呢、由于它都是这个 C 字母开头的， 哎， 所以它是个巧合。那您说这个 AD 怎么没有呢？其实呢也不是说没有，只不过数量比较少而已， 特少。反正今天我们举的例词当中都没有 ADD 打头的， 跟它无缘 是吧，没有 ADD 打头的。但是您看那个 ACC 全是 ACC 打头的。 对，这个字母 C 开头的词根呢还真挺多的。 真的哈。 哎，对， 哎，那没事儿，反正呢有的多有的少。 对， 但是 ACAD 它的意思都是表示什么？ 加强。 对了，都是使加强。 对， 加深含义，给它一个力度。 所以呢我们不再去考虑它是否做 double 的处理，我们只是考虑它如何加强了后面的词根。所以虽然说今天的课呢我们是在学习前缀，但其实呢更多的是在学习词根和前缀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 哦，更多的是在学习词根和词缀之间的关系组合。 对，没错没错， 就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前缀的意思其实我们知道的，主要是看词根是什么意思了。 对，没错。 好，来看今天的第一个AD 打头的单词，叫做 adapt，adapt， 它和今天的第二个单词讲得很像啊， 就是 adopt。 对，第二个叫 adopt， 没事，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先看 adapt。 这个单词当中啊，大家看有一个词根叫 apt。如果呢同学们背过六级词汇的话，这个 APT 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单词儿。 真的 啊？它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做什么事儿啊有倾向性，能够适应做什么事儿，就是那个 be apt to do something。 哟， APT 本身是一个有词义的单词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大多数的词根呢它只能是个词根而已。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单词呢人家本身啊它就可以当成一个单词使用。 哎呦，太好了，来咱们考过六级的同学都站出来啊。看看有没有背过这个单词啊。 这个词呢在我们的经济类的这个文章当中你经常会看到 APT， 表示的就是做什么有倾向，符合适合怎么怎么样的。 好，这个单词的读音呢是 apt。apt。它的意思就是一个适当的、恰当的、有倾向性的、易于什么什么样的。 没错，没错。哎，所以呢，大家看这个单词吧，叫 adapt。我们刚才说了，这 AD 呢是强调，其实呢，它就不是很太改变后面的这个词根或单词的含义了。 它就顺势而为了。 哎，对对对，没错。所以就是，哎，让你啊特别的适应什么，让你特别的易于怎么样，让你特别的啊倾向于怎么怎么地， 让你特别的恰当。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适应嘛。 哦，使适应。 对。 使恰当。 对，没错。你看我这脚恰好穿到这鞋里面。它是不是一种适应 啊？哎呦，是适应，是刚刚好。 哎，没错没错， 是那个叫什么？ 嗯， 凑合。 啊，凑合。 也不能凑合。 不能凑合。 是和尚。 对，这个完美的和尚了。 哦，完美的和尚不是凑合。 不是凑合。 哦， 嗯。 那这个 adapt 大概就是说 to change something in order to make it suitable for new use or situation。 说的太好了。哎，为了适合这个新的一些情况或使用，哎，他来调整一下自身的状况。 啊，这个这不就是与时俱进吗？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就这意思。 啊，就是说要 change something。In order to make it suitable for a new use or new situation, 让改变让它适应一个新的用途和新的情况。 对，您比如说咱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啊，你怎么能够去融入到社会当中呢？你一定是要适应这个社会，对不对？ 没错 啊， 咱人也是这样，要适应环境。 哎，没错没错， 你不能让环境适应你。 那可不嘛，所以这个的 adapt, 哎呦，在咱们考试里面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是吧？ 嗯，最近我看到一个非常著名的啊，这个碳酸类的这个饮料的公司， 哎呦， 您猜他现在干嘛了？他现在开始要在某些国家卖酒， 哎呦， 保健酒。为什么呢？是他以前那主打的那饮料啊，大家随着这个对健康的意识的提高，他卖不动了， 哎呦， 那怎么办呀？他要适应市场的新的这个demand 这个需求、 啊、需求，您看看人家这与时俱进、哎、是不是那个可那种牌子的饮料是那饮料， 所以大家记一记吧，就这个词哈，叫做 adapt。 好，这词我们来给个例句哈、说哎，这些式样啊是可以修改的，以适应每个人呢不同的爱好。 好， These styles can be adapted to， 这里呢用到了一个被动语气Can be adapted to， 就是被修改一下以去适应。 嗯嗯，被改了以适应，所以你看它是一个被动语态了。 对，没错。那适应什么呢？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它是 be adapted to something。 对， 哎，后面就是跟你适应的那个东西。To do， 看 to suit individual tastes。 哦，是要去适应每个人的不同的品味。 对，你看有的餐厅推出不同的菜品， 哎， 就是为了适应你的口味，对不对？ 是是是、 哎。有的服装推出不同的剪裁和款式，就是为了适应 be adapted to suit individual taste。 嗯， 适应各种不同的品味。 对，在美国呢，我们知道它的教学体系的 STEM， 对吧 ？STEM， 那么就要求呢，老师要针对每一个同学他的这个 performance 来去调整适应学生的这个需求。 哟，那不是咱们古人说过因材施教吗？ 哎，对，所以我们既可以说 adapted， 其实还有个小词，大家应该都知道，裁缝那个词叫做 tailor。 对，所以我们说 tailor your license， 哎，就是要去怎么样？ 量身定制， 量身打造你的这个定制你的课程。 哎， 嗯、 好，所以这个 adapt 咱们记得这么用啊，什么东西呢 ？Be adapted to something。就是前面这个东西呢要使适应后面那个东西的需求。 嗯，没错。所以你用主动的时候呢，就是谁要主动去做某事，要去适应。那这里的被动呢，那它只能是被动了，是不是？ 有同学说只能用被动吗？当然非也，必须也可以用主动啊。 嗯、对。 主动的时候啊，咱们就是说你可以去适应新情况了， like change your behavior in order to deal more successful with a new situation。 嗯， 适应新情况，我们都这么说。哇，你这么快就适应了，真令人惊奇啊。 对，比如你到国外去读书，很快你能适应当地的文化风俗。 两三天就打入当地人民群众中了 啊！对 ，It's amazing how soon you adapt。 嗯，哟，您这么快就适应环境了，太令人惊讶了。 It's amazing how soon you adapt。 这里的 you adapt 是不是主动的形式啊？ 就是主动了。 嗯， 所以只要主动、被动，它都能用。 对，没错。 被动的时候记得 be adapted to something， 嗯， 就好了，别的就不用记了。 当然，这个 to 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做成是 to do something， 就是哎，适应 做 某事。 嗯，好，这个点咱们实用方面哈、啊，就记这两点就 OK 了。 太好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单词 ，dopt，adopt。 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以此类推呀？ 啊， 这个 opt 没准也是个词根呢。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大家有没有记得 opt 啊？它有一个派生的单词叫做 option。 Option 我背过这词儿， 什么意思呢？ 选择。 对了，它是选择的意思。而大家看前面那个 AD， 是不是比较强调啊？ 强调选择， 强调那个选择。那你想想， 加强选择。 对，我就选你了，别人我不考虑了。 我拿走了， 嗯， 我采纳了， 对， 我领走了。 都可以叫做 adopt。 我这决定是一定的了，我要了。 好，大家都明白吧，他的意思叫做采纳。 哦，采纳，要了、 对， 领走了， 领走了欧了，就这个意思是吧， 就欧了。 对，所以这个单词呢和 adapt 啊，大家如果你以前的话你一定会经常记混，因为这一会儿是 A 一会儿是 O， 我怎么记啊，对吧？ 那我怎么记啊？ 您就从词根你就发现这两个词已经很好记了。 adapt 这里面的 APT 表适应，所以它才表示的是让你适应。 OPT 的选择，我就选你了，就是采纳。你要按个词根去背，这两个词怎么可能会记混呢？ 记不混，现在记不混了， 对不对？ 哎，现在就有进步了，记不混了，现在是坚定我的选择。 说的真好， 对，坚定，使坚定就是 add， 选择就是 OPT， 所以合在一起 adopt， 对，你比如说，哎呦，公司采纳了我的这个 proposal， 对吧？或者说国家采纳了啊，这个哪个专家的一个提议。都可以叫做 adopt。 你可以是采用某种方法，你也可以是采用某种态度，都行哈。 start to use a particular method to show a particular attitude towards something 都行， 没错没错。 但是咱们说这个 adopt 用的最多的是啊，是在孩子方面， 对， 是领养、孩子或者小动物的领养都叫做 adopt 或者是 adoption。 没错，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好这个，在我们的四六级的阅读当中考过很多次了，它既可以表示的是采纳，那后面一定是 something 了。 对， 但如果后面接人 somebody 的话，它就变成了收养、领养的意思。 所以咱们最常见的领养孩子呢，叫做 adopt a child。 adopt a child。 我们来一个句子吧，说鼓励无子女的夫妇领养孩子的运动。一般来说这种运动啊，发起什么活动啊，叫做 campaign。 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叫 movement， 就是这个词 campaign。 就是 campaign，就是一个短时间内啊发起的一个活动。 对，它可能无关政治，无关社会的变革，它就是一个活动而已。 就是一个活动。 对。 A campaign to encourage, 鼓励。 鼓励谁呢？ Childless couple。 这个里面的 childless couples, 就是没有孩子的夫妇。 To adopt， 去领养一些孩子， 就 adopt 就行了。本身它就是领养的意思。 对，你说那为什么后面不接 children 呢？因为它前面已经有了 childless couples， 就不再重复加 children。 对，你要再接个 children， 觉得好像很啰嗦，对不对？ 就很啰嗦。所以这个单词大家要注意的两点，第一个就是领养孩子， 领养孩子， 或者是领养小动物，也是 adopt a cat。 特别是小动物，你领养，你要从头照顾它到尾， 对， 对不对？ 因为家里养个小动物，其实跟养个小孩是一样的。 差不多。 你要照顾它， 你说 你要关怀它， 对，你说它哪儿跟你不一样吧？它也吃喝拉撒吧， 对， 它有自己的情感。 生物本性跟咱们一样， 差不多。 所以你还得照顾它，而且它还是弱势群体， 可不？ 所以是吧？ 对， 它费心照顾的。 对， 所以也是 adopt。 另外呢，我们说的这个采纳一个方法，采纳一种态度，都也可以叫做 adopt。 我们可以 adopted different approaches， 采取不同的方法， 去干嘛呢 ？To the problem， 去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没错。 所以 adopt 就是采纳什么意见、方法，或者是领养小孩子 ，对， 就这个词啊。 adapt 跟 adopt， 这是今天上来的两个非常相近的词语，但是。相信大家都掌握好了， 您可一定区分好。这考试他老考，你说您今天听完这课学通了，那种学习获得感是不是很强？ 就是永生难嘛， 永生难嘛，对， 不会再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要永生难嘛， 永生难嘛啊。好，来看第三个词，叫做。adequate， 对， 现在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哈，可以第一时间呢自己去拆词了， 太好了， 先把 ad 刨出来不看。 那我们就看后面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后面有三个字母叫 ATE， 对吧？好多同学呢说，要我怎么不按顺序拆呢？我找词根多好啊，因为词根太多了，所以你拆的时候你可能就拆错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前缀的数量和后缀的数量都不是很多，它比较稳定。所以你去头去尾留下的不就是中间吗？ 哟，这方法好。先把头去了啊，再找尾巴。 对，那您看这个尾巴呢是 ATE， 我们都知道 ATE 呢 它有几种词性的后缀， 嗯， 比如说有动词的后缀， 哦， 比如说有形容词的后缀， 有的， 甚至还有名词的后缀， 也可以， 它也可以，所以它一兼多职。那在这里面呢，它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表示什么什么的就行了。 形容词后缀通常都是表示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 哎，对，重复三遍，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EQU 啊，这个词根呢特别常见，我们学过。平等怎么说呀 ？Equal，equal 没问题吧？所以 EQU 啊，它就表示的是平等的意思。 哦，毫无悬念 啊。那我们再来分析，它前面呢是 AD， 这是一个强调，对不对？ 嗯， 那就是啊，让大家都平等，让大家是雨露均沾。哎，每个人都那么多，你琢磨一下，这个总量多还是少？ 每个人都那么多， 每个人全有，全有份儿。 真好，充足 充足吧。他不会说比如说这儿仨苹果得给晶晶俩给我一个、 嗯、 或给晶晶两个半给我半个。 这不是这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 别咱们还是认真一点对吧，那你想想我不差那点儿，每人都仨都拿走。所以这个词太生动太形象了，意思就是足够的。 哦 嗯， 比平等来的多的。 啊、 嗯。比那个平均是不是是不是平均都足够的，就是平均都足够分的。 哎，对，没错， 真不容易。 对，没有说你多我少的。别着急，别害怕，大家都一样，我们有的是。 来五块钱的。 五块钱，五块钱吧，十块钱的。 来十块钱的。 哎，对，唠十块钱的。 喝一碗倒一碗。来一碗，喝一碗倒一碗。 嗯，喝一碗倒。 那都够。 够，绝对够。 你喝一碗，我倒一碗。 啊， 我可以 你好好说， 咱就是怎么处理，咱都够。 这样，我倒一碗，你也倒一碗，看谁倒得多。 哦、 然后发现 浪费粮食不太好。 哦，也是， 不太粮食。 不是，正 这样这样，我喝一碗，你喝一碗。 哦， 你看，咱俩都喝一碗吧，咱俩 equal 平等吧。 啊、 但是都足够了。 太够了。 Adequate， 它的意思就是说足够的。 Adequate， 对。那么这个词呢，当表示数量的时候啊，我们说啊是足够多的。不过有的时候呢还表示人的某些方面啊足够的多。 能力够啊。 哎，就能力超群呐、啊、可以胜任什么事情的呀。 拍拍胸脯啊，胸有成竹的感觉。 没问题呀。 没问题啊，对啊，什么轻松 hold 住啊。 啊，对对对，就这意思。 感觉很像饭桌上拍拍胸脯。 对 对， 对。 保证这交给我没问题， 没 问 题。 问题 这瓶酒我你来你来。 足够足够的。哎， 上例句吧。 哎，生活中怎么用啊、嗯、我们说 enough in quantity。首先它的 quantity， 它的量是够的。 quantity 表示的是数量，所以说 enough in quantity， 哎，数量足够多。 或者是 good enough in quality。 啊，这个质量足够的好。 哎，所以说、嗯、咱们先说，哎呦，这里啊热水供应可充足了。 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好多这个暖气，对吧，你得有热水才能供应热量啊。 够够用，随便 用。怎么说呢？ An adequate supply of hot water。 这里的 supply of hot water 啊，就是热水的供应。那前面的这个 adequate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儿，修饰那个 supply。 你看看雨露均沾，是不是特多特多呀？ 什么足够的供应叫 adequate supply of something。 哎，对，没错， 对，因为它是形容词嘛。 对，你比如说在春节期间啊，我们的这个央行啊要给这个市场注入一些流动性，这个钱、 嗯， 还要发现不差钱，大家都不用着急啊，不用说那个担心没钱了。你看， 管够， 管够。还有你说那个春节期间啊，投放到市场上很多蔬菜、水果、肉，大家都不用着急啊，想吃就去商场买，不用囤。为啥？多 够 够 够 ，adequate。 行、嗯，房间虽小，但是够用啊。The room was small but adequate。 嗯，这个 small 就小嘛 ，but adequate。 哎，你看他怎么着？他质量啊，他也够用。他 哎， 他反正只要够用， 够用， 够了。他强调够的那个感觉。 对，所以朋友们，他首先啊强调的是数量足够的多。但你看，他很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从我们基本满足大家的生活以后，我们不再看重数量，而看重 质量， 质量了。你看这词儿多好。 是不是、 嗯、 哎，所以大家就知道哈，这是个合足够的、合格的， 对， 合乎需求的。 对，你比如说吧，对一个单身来说，我个人觉得买个舒适的一居室就已经 足够了 、哎、你说你买一三居多可怕。 其实是相对于你的需求来说的， 对、 啊、怎么样就够用了。 adequate 哎、嗯、你说对于咱同学来讲啊， 一千多个单词儿，生活中也就够用 啊，够用了啊。 对， 可您要考专八的话呢，你至少得有12000，是不是？ 那真不行， 也不行。 所以这个 adequate 咱们就好记了啊。add 平等，平等的都够用的，足够的，可以胜任的。 太好了。 好，再看下一个单词 adjust， 它的读音呢是 adjust。 哦，也就是说那个 d 和刚才咱们那些单词的发音不一样了。我们就不能读 adjust， 要读 adjust adjust。 注意那个 D 是不发音的。 明白了。 好啦，那就开始拆了。这个没啥可拆的， AD 加上 just。 我们都知道 just 啊，它有一个动词叫做 justify， 表示的意思是使什么变得合情合理。 对， 对吧？所以这个 just 啊，它就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合情合理，就是正确公正。 just 正确公正。 那么我们再来看前面呢，有个 AD， 大家知道 AD 是一个强调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连在一起啊，就是我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干嘛呀？去让它变得正确，让它变得公正， 使其正确，使其公正，加强它的正确和加强它的公正。 没错， 让它什么样？ 就是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上去。 对，其实就是调整以 变得更准确。 对 啊，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比如咱们那个广播以前的老式的那钮是吧？ 对， 那声滋哇滋哇的，哎，我调一调，声就清楚了。那个调，大家看是不是就是给它好好的变一变，让它到正确的那个轨道上？ 对呀， 你 看你有时候在高速上， 啊， 车速快太快了， 太快了， 你得调整你的车速吧？ 是，怎么调你知道吗？ 怎么调啊？ 油门抬点， 踩油门呗。 啊，别踩呀， 抬油门 ，哎，对。 哎，然后哎呦，房里这个光线怎么那么暗呢？啊，把那个灯光的开关是吧，稍微再拧一拧。 哎呦，您说太对了。还有你说这晚上了，都夜里一两点钟了，把声音关小一点，听音乐的时候。 对，调点声音，调点按钮这些。 所以呢 ，adjust 它永远啊表示的是让什么变得正确的那种调整。 但是注意，它是一种 slight change something slightly。 哦， 是微微调。微调 to make it more suitable for a new set of condition or to make it work better。 好， 让这个东西呢能够更好的行使它的功能。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适应什么东西，而是让它变得更好，对吗？ 哎，微调一下。好，我们来看，哎，这个按钮啊是调节音量的。This button 按钮 button is for adjusting the volume。 好的，这个 volume。啊，意思呢就是音量，所以以后我们在这说调音量呢，大家就可以用 adjust the volume。 哎，那你说调整车速呢？adjust your speed。 对， 你看， speed 就是车速嘛。 对， 现 在这些都很好嘛。调整你的语言呢 ？adjust your language。 adjust your language。 啊，来干嘛呢？To the age of your audience 啊，以适应啊你的听众的年龄。 你看是不是都是微微调一下呀？ 对， 不是大改大动。 对，还有比如说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也是，是吧？你发现这题啊比较难啊，大家听的好像云里来雾里去，那你就放慢点速度，你就跟大家多互动一动，调整一下你授课的节奏。 对，也对。你比如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说他会好起来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呢来适应 啊。 They will be fine. They just need time to adjust. Ah, just need time to adjust. 你需要一点 time 时间去 adjust. 对，这里也是一个适应的意思。 对， 那就跟刚才那个适应稍微有点不同。这里的适应就是我慢慢调整一下生活的作息啊，或者饮食啊。 对， 来适应一下当地的生活。 说的太好了，没错， 对吧？ 所 以 adjust 就是这意思，使公平啊，使公正，使正确。主要是使正确的意思， 对， 加强它的正确性，也可以叫做校正。 对，所以我们刚才学那个 adapt 呢，它更多的就是我也不需要去调整，我可能是需要去熟悉，然后我就适应了。 哎， 啊，但这里的 adjust 呢，它不仅仅是你要熟悉了，你还得对自己的一些行为呀、认知啊、态度，像您说的似的，你得调一调。 调一调， 哎， 是正确。 哎，对，没错， 是正确啊。 对，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 admit。admit， 哎，大多数同学都背过这个单词了 啊。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什么承认啊、 批准呢、 啊、允许、啊、 允许对 承认啊比较多、 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 MIT 大家记住哈，它呢表示的是送或者呢是运动走进去，就这样的含义。 哟，看来它是一个有动作的 对 感觉的词啊。 那不仅仅呢是 MIT 这个词根，你比如像我们说的这个 MOT MOV。 Move、那是肯定动了。 对, 对，还你看 MOT motion 对不对，就是 M 加上元音加上字母 T， 就这样的词根它经常表示动作。 动作 MIT MOT， 咱们稍微带点意识、稍微记一下。 对，所以您看这里呢 MIT 呢啊，但你说这是不是麻省理工呢？那得是大写对吧、 MIT 的大写是麻省理工、 但这个 MIT 的小写它是词根，就是送进去的意思。那朋友们您看前面的 AD 是不是强调啊，那我就是使劲儿的千方百计的努力的我要让你来，那不就是我批准你吗，我同意你吗， 努力把孩子送进 哪儿啊，学校， 对，学校， 对， 各种幼儿园中学大学。 对，那这个 admit 呢是个名词，今天老师他的动词他这是动词，他的名词怎么说啊， admission 所以大家在那个公园那个入门口检票处，它不就叫做 admission 吗？ 准入处， 就请你来吧，进吧， 能够送你进去的地儿， 听着挺吓人的感觉， 是有点哈， 有点， 没事， 嗯， 能够送进去，获准进入， 一般就是它是一种带有权威感的准入嘛，对吧？ 对， 嗯， 但这个 admit 呢，啊。它用成 admission 是准入之外哈、它自己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啊，它也指一种什么呢，承认事实， 对，没错， accept truth， accept truth。 所以大家再去记单词的时候呢，我们给您的讲稿上面是这个单词最本质的含义，以前咱们跟您说过呀，单词有最本质的含义，然后再有这个衍生的外延含义，对不对、 对。 所以首先肯定它的动作是让你来，那除此之外当然就是我承认你的存在，那就是我承认某些事情的存在嘛。 对，我承认，我承认啊。 那事儿是我干的，说说。 不是，你说首先把你送进去 啊， 然后你承认。 承认了，对。 你说这什么词啊，是不是， 那这不是很有关联性的呀，嗯。 我承认。那次干的是蠢事儿， 是。 It was a stupid thing to do. I admit.、I admit. I admit. 我承认了，对吧？ 我承认了 啊、那件要做的事情很蠢， 很 蠢， 很蠢的 stupid.、It was a stupid thing to do. I admit. 或者有时候他说，哎，我承认我这会儿吧，确实挺紧张的，我有点紧张，I'm very nervous. She admitted.Reluctantly 就是这种勉强的犹豫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 She admitted reluctantly， 就她不太情愿的承认了这个事情。 对，有的人其实承认这种感觉就是勉强， 就很勉强， 挺勉强，人都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不是？ 那可不吗，都爱去揭露别人的错误。 对对对 啊，不过朋友们一定注意哈， admit在我们的阅读当中，这是一个考点。 哎呦，怎么考？ 哎，当我们一听到或看到 admit 的时候，通常后面全是结论性的。 哦， 哎，所以您看前面，好多好多铺垫，这个那个的啊。比如曾经我们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啊，这个 Walmart， 还有 JMS， 就是这个玛莎百货，还有这 Dubon 的杜邦啊，以及 GE， 那么这些公司呢，他们都在将这种。有污染的这些废弃物，他们在研发如何把它们变成环保的，以及呢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哎，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啊，然后结果呢，其中的一个高管就说了，但是我也承认，这并不是出于我的良知，而是出于利益的 考虑。 对，所以 I have to admit， 就你一看到这儿，我告诉你出题点就来了，绝对老师要从这儿出题的。 明白了，他承认了什么呢？他勉强的认同了什么呢？ 不管你是勉强的还是主动的，那就是你最终的所思所想。 认罪了。 认罪了。对。 认罪了。 对。 所以同学们，我们知道啊，教给大家一个承认错误怎么说。Admit all your mistakes。 对。 admit all your mistakes,、嗯、认错误，认了全部的错误。 对， 认错。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 admit 啊这个词的后面呢，我们不妨接上介词 to。所以呢，对什么承认？记住，是对什么承认，一定是 admit to something。 对。Admit to something、哎、或者是 admit something、 哎、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的、嗯、哈、嗯、所以这个词大家一定记住了、嗯、首先获准进入了然后供认不讳了 对 就这意思然后交枪不杀了坦白从宽了 坦白从宽忏悔录嘛是吧 好、嗯、就这个词很有意思再来看最后一个 AD 打头的例词叫 advocate Advocate 好 AD 先刨开不看啊、嗯、VOC 我们以前学过了是什么 voice 还记得吗 对声音呀说话呀叫喊呀、啊、 那后来又来了一个 ATE 刚才才学了哈、啊、是的什么什么的的一个后缀 哎您说的真好前面我们学过的是一个 adequate 啊，它表示的是足够的这个 ATE 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缀但是在这个 advocate 这个词里面 ATE 呢又变成一个动词了 哦，又变动词了、 啊、那同学们可能就会觉得特别puzzled说那到底它什么时候是形容词什么时候动词呢 谁知道啊 没办法这只能够是强记了 猜 猜也可以 不用猜那怎么办 嗯，其实对另外呢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很纠结因为词的词性不是由它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它在句子当中的位置决定的。 哎，也对 啊、嗯，所以你不用去纠结哦，这个后缀到底是什么词性，无所谓的， 无所谓。嗯，反正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得把那词根的意思知道。 哎，您说的真好。 先说这个 VOC 是声音啊，咱们之前学过，嗯、是吧？ 对 ，voice 就声音吗？ 嗯。然后呢，前面的 AD 呢表示强调， 加重加大， 对，就是我使劲的说话，我使劲的发出声音， 我大声的发出我的声音， 那就是大声疾呼嘛， 疾呼，我 拥护， 我拥护，我提倡， 我倡导 什么？ 没错， 大声的喊，是不是你一种你的观点和态度？大声的喊出来啊、嗯、 对对没错没错 哇那这个词如果用于本身你这个拥护提倡就比你那个说话 嗯 程度要更深 对所以我们有时可能会用 support 支持 但是我们不妨用这个词叫做 advocate 那肯定是 advocate 好啊 对 那是大观点啊 它既有动作又有声音双料加强我觉得这个词还是很好 我们支持倡议环保啊我们反暴力你看这些都是大观点 对 不对对 没错没错那我们提倡保护小动物保护人文情怀对吧 是是 嗯 你看我们来举个例子哈它就是一种注意它是一种 support something publicly 嗯 它是一种公众性的支持 对 所以它就变成了拥护支持和提倡了 对 那公众性的大家都在一起发声了 那就是 advocate 是就是 advocate 了 那你其实 AD 就是表示加强那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在那说 都在发声 嗯 那不就加强了吗 嗯、 哎、该团体啊不支持使用暴力 嗯 团体我们用 group 来表达就好 对 The group doesn't advocate the use of violence 这里的 the use of violence 呢就是使用暴力那前面是 the group does not advocate the use of violence 那不就是我不支持使用暴力吗 对了 嗯，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哈 advocate、嗯、什么什么直接加什么什么 对没错 哎呦很多专家主张这主张那的专家主张怎么说呢 专家我们知道叫做 experts many experts advocate doing something 嗯， 记住是 advocateDoing something 也就不是主张某件事情而是主张做某事 做某件事情 嗯， 或者是说专家 advocates、that 怎么怎么样 嗯， 后面直接从句了 也可以那咱们就来看吧好多专家主张对小孩的表现这个良好表现加以奖励怎么说呢 Many experts advocate rewarding your child for good behavior 大家可以看哈这个里面由于什么而奖励某人那个由于啊我们不要用 because 我们用 for 它是一固定的表达 reward somebody for something 用什么东西由于什么原因用什么东西奖励某人、 嗯、对那个 for 呢它不见得永远表示的是为了什么它确实可以表示原因可能大家没有想到 from from也可以表示由于原因这个含义、哦、啊，所以它很灵活。 嗯， 那我们往前去推 ，advocate 后面要接的是这个我们说主张做某事儿，所以它一定是 doing something， 所以变成了 rewarding。 对，你就记 advocate something。Advocate doing something。Advocate that 怎么怎么样啊？这是你的笔记上必须要写下来的啊。 好多同学在背单词的时候呢，有一种误区，就觉得我把单词背好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单独的背单词和没背单词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必须要学会它的使用。 对，你看有个同学 MXZXYYZ 就已经学刚刚今天学到的翻译就用上了。China advocate inclusiveness, diversity and mutual learning。你看中国提倡开放包容，你看看， 对， 相互理解， 对，还有这个文化的多元性，对吧。这个词叫的 inclusiveness 就是我们说的包容性，这个词挺好，是吧。 这种不用说了，咱们就看那个 advocate。 是不是这么用的？ 对， 你看一个国家， 对， 提倡什么，拥护什么，他是不是 support publicly？ 是 啊，你说，哎呦，我们家人提倡什么，拥护什么，那不行，不能这么用。 还有你看我们国家现在提倡什么呀，啊，这个创新，对不对？ 可以啊。 那这个创新精神，这不就叫做 advocate 吗？ 明白了哈， 对吧？ 好，这个词就讲到这里。 嗯， 接下来我们看，AG 打头的词。 好。 好 ，AG 打头的呢，它就要 double 一个什么？G 了。 对，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用使用的习惯问题。 习惯，哎，所以很多单词都是 AGG 开头的，你就不用好奇了。 嗯， 也不会再拼错了。 对，没错， 有时候经常少漏一个 G 之类的， 是， 现在就不会了。 对，甚至有同学会把那个 A 改成另外一个字母， 改什么 U， 干嘛呀？ 那不一个品牌吗？ 有必要吗？好玩吗？真逗啊你。 你又开始演戏了，戏精又开始了。 真逗啊，加那些干什么呀？按照原来写不好吗？好，行了啊。AG 打头的。来看一个词叫 aggravate。 对， aggravate。 很难吧这个词。 嗯。 没见过吧？ 没见过。 那怎么能记住呢？ 那就分析词根和前后缀呗。 分吧。 嗯。首先咱们来看开头。AG， 这就是刚才咱学的一个前缀， 先放到一边。 后面呢，我们看到 ate， 大家觉得熟吗？ 熟，刚才才学了俩意思呢， 对不对？一个形容词，一个动词， 就说它可能是个形容词，也可能是个动词， 不用计较。中间的地方叫 grav， grav， 马上联想。 嗯， 有没有见过 grave 的单词啊？ 大家有没有学过单词叫的 grave？ grave， 嗯。 啥意思啊？ 就是我们说的沉重的。比如说每个人见到他以后内心都非常的沉重。 那坟墓怎么说呀？ 也是这个词儿。所以 真沉重。 哎，对。就看到他的坟墓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很沉重，对不对？ 是不是重啊？ 那大家看看吗？ 真重。 对，这个里面的 grav 啊，那么给它改回变成它的词根，就是 grav， 就是那个 e 啊删掉以后，它就变成词根了，就是表示重的意思。 我就知道那个 gravity 是重力。 嗯 ，gravity， 可能大家不知道 gravity， 大家一定知道一个那个物理的一个公式 ，g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记得吗？ 记得， 对吧？ 等于什么不记得了？ 对，我忘了等于什么。 g 等于什么？ 那个 g 呢？就是这个 重力的意思 ，gravity，gravity， 大写的 G。来，快点，同学们啊，物理公式先报上来。 对，暴露了我的物理水平多差，自掘坟墓，自掘了一个 grave。 你真是自掘坟墓了，驸马呀，自掘坟墓， 自掘物理坟墓 ，grave。所以这下记住了， 记住了、 啊、，grave 是坟墓嘛？ 嗯 ，grav 是什么 ？grav 就是重。 对，不过那个 grave 这个单词呢，除了有名词坟墓啊，还有形容词，就是什么暗淡的、压抑的、沉重的。 墓园是 graveyard。咱就记得住这些 啊，对，哎，可以。还有我们都知道哈、啊，在这个英国浪漫主时期的时候呢，以威廉布雷克为代表的叫做墓地派诗人、也是这个感觉， 埋在下面、重，埋在下面， 对， 重力拉扯， 对，所以 grav 呢表示的意思就是沉啊，就是重这样的含义了。 好，重力加速度哈。那么那接下来这怎么理解呢？使加重了， 对呀、啊，就是使它越来越沉，越来越重。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东西啊 越好应该是越轻盈，人往高处走嘛，是不是？ 嗯， 那你说这越沉的他觉得往哪儿走啊？ 反正我就记加重，加重肯定是个恶化的意思。 对了，就往下走了。所以这个单词它也可以表示的就是让什么东西变得恶化，变得不好了。 Aggravate。哎呀，这个词真是记得太深刻了。 太深刻。 又是重力啊，又是坟墓，又是变坏。 哎，我怎么觉得在你这个节目里我死好几回了已经。 也就一百来回吧。 啊，就以前都是被死，然后这回自己主动跳进去。 等会儿 ,G 等于多少啊 ?G 等于 9.8。 不是，就一个公式啊，对 ,G 等于 MG, 哎，不是。 是 ,G 等于 MG。 那个 F 呢，啊对 ,F 等于 MA。 嗯。 A 是那个 acceleration, 那个加速度是吧， 嗯，重力加速度。啊，出来了答案啊 ,G 等于 MG。所以这个 G,gravity, 大家记得了。 对。 没问题了啊。 对。那你比如说啊，所以这个经济的不好是吧， 恶化。 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恶化了。就这个单词啊，就是 aggravate。它在我们的四六级尤其是六级的子系阅读考试里面，经济话题经常出现。 To make an illness or a bad or unpleasant situation worse, 嗯， 使那个本来不好的情况更加糟糕。 是，没错。 举例子，污染，你看这污染， 嗯， 会使哮喘加重。 嗯， 污染叫做 pollution。 哮喘呢？ 叫做 asthma。 asthma。 asthma, asthma。 那例句呢？ 特简单。 嗯。 pollution can aggravate asthma。 啊，原来呀，这个 aggravate, 它就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直接挂 something, 就是表示让什么什么恶化了。 对，所以就是 A 加重 B 就行了。 嗯。 军事介入会加入冲突。Military intervention will only aggravate the conflict even further. 嗯。 它也是 A, aggravate B。 对， 这个意思。 没错。还有您看哈，最近咱们国家在开两会对吧，我们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先生呢就说啊，某些国家打算要开这个贸易战对吧，它可能会加重啊彼此之间的这个经济的下滑。 哦。 啊，这不是良方，我们要协商，我们要积极的去解决问题，你看才是大国风范啊。 嗯。 那个加重也可以叫做aggravate。 哦，加重了。 嗯， 反正啊，您就记它同义词就是 worsen。 worsen。 对， worsen 使恶化。 嗯，那我们就不妨把那个 worsen 删一删，换一换，变成 aggravate。 又长啊，听着又大又高， 给老师一种假象，你英文特好 端啊。 啊，端着 端的高的地方，高端嘛， 高端。 aggravate好不好， 嗯，好， 大家听出了乐趣哈，啊，是都乐趣在那个 G 等于 MG 上面了哈，啊。 嗯。 我们知道答案的。G 等于 9.80665。 啊，嗯。哎，明天还是重要的节日，大家知道吗？ 什么节日啊 ?3.1415926 吗？ 圆周率。 对，明天是圆周率什么纪念日呢，明天是。 那后天还打假呢。昨儿还植树呢。 哇，天天过节好开心啊。 前面还有学雷锋呢。 下一个单词吧， 以及3月3号还是爱尔日呢。 哦， 节日太多了。 哦，你好厉害啊，哦，好厉害。 每天就沉浸在过节当中对吧。 不错不错，这是我们作为新闻人的敏感性。 哦， 好， 嗯，好好好的。嗯， 好，这个家具冲突学会了哈。aggravate。 来，我们来看再看一个，又是长词儿， 哦， 还是 AG 打头的。 好的。 aggression。 嗯， aggression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去看看它的词根好不好。这个词根啊，我们 先把前后缀撇开啊，是不是， 撇开了，不是 AG 和后面的 ION 吗， SION 也得撇吧， ION 先撇开啊， 那不是 SION 是 ION。 那么 ION 是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啦，是个名词的后缀。 哦，什么 SHIN 什么 SHIN，STATION。 咱们好像是在上节课给大家讲过， 嗯，上节课讲的。 对，那朋友们您看中间的这个叫做 GRESS，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给您说过有一些词根都可以表示走或运动，比如说 MIT MOT CESS 对吧， 嗯， 还有 IT， 他们都表示移动和走， 走走走走走。 今天再给您看一个叫 GRESS， 它也可以表示的是走的意思。 GRESS。 嗯， GRESS 是向前，是移动。 对， 走。 我再给大家把这些跟走相关的词根总结一下哈，我们从二字母开始 ,IT 就表示走。比如说出口怎么说 ?Exit。 Exit, 就是往外走嘛。还有比如说 CED, CESSMOTMIT 都表示走。 嗯， 我们再来看这个五字母的词根 GRESS， 它也可以表示走。 哦，它也是走 啊。所以大家来看哈，这个 AG 是不是强调啊，对不对？ 对， 我很蛮横的往你那儿走。 但我怎么记不住有什么词儿叫 grass 的单词啊，没什么单独的词儿是表示走的哈，还真没有。 其实有一个单词大家应该都知道，国会 Congress。 对，大家走到一起商议国家大事。 哎呀，这词儿我记住了。 嗯， 原来如此，它还是有个走动的意思。 有啊 ，con 是大家走到一起。 哎，对，没错。 那不是走到一块来商量国家大事吗？ 对呀、啊，没错呀、啊，是吧、 哎、？Grass 来了。 所以大家请看到这个词叫做 aggression 啊，那就是使劲的走，很蛮横，你不让他走到你那儿去，他非要走到你那里来， 加强的走， 对， 破门而入。 那干嘛？你说这干你要干啥？ 侵略。 没错， 你这就是侵略， 你就一种侵略，就是 aggression， 过分的往前走。 没错， aggression 这就是一种侵略性、 嗯、对，没错。 哇，这词根真是太准确了、嗯、太清晰了， 是吧？ 有没有破门而入的感觉？ 有，那种好斗的情绪，那种攻击性都叫做 aggression。 好斗哈，我们来看 feeling of anger and hatred that may result in threatening or violent behavior。 太可怕了，它夹杂是一种愤怒和恨的这种情绪， 那种挑衅，那种侵犯，那种侵略。 对， 经常用的最多的是军事侵犯，叫做 military aggression。 military aggression、 嗯、在作死的边缘试探。 没错没错，对， military aggression。 嗯， 然后我们来说一个稍微平缓一点的吧，说这个电脑游戏呀、啊， 嗯， 啊，可能引起人的好斗情绪， 啊、 是吧？让你们天天打吃鸡， 吃鸡是什么？ 哦， 游戏是吗？ 哦、啊，那个换个话题哈，让、 啊、 你们天天打电脑游戏。 啊、 ，Research shows that computer games、嗯、电脑游戏， 嗯 ，may cause aggression。 你看看， 嗯， 引起 aggression 就是这种好斗情绪和攻击性， 对。朋友们呢，把前面这个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你把它记一记，在我们的思乐集和考研阅读以及写作当中、啊、尤其写作，如果您能够有意识的去用这个结构去引点数据啊，你比如说引一个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数据，引一个啊什么某某像这个沃顿商学院的一个数据，会让你的作文显得很高大上。 the research shows that很简单， 嗯 啊，然后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电脑游戏会怎么样呢 ？May cause aggression。我觉得哈，这句话说的太正确了 啊、哦！ 你看，我特别喜欢看一些电视剧，比如什么《闲人马大姐》呀，啊，这个就《家有仙妻》啊，这都是我现在很爱看的。哎呀，就跟那个开头，你知道吗？都是那个游戏的那个广告。你不点可以，但是他得让你看完，全都是打打杀杀、 嗯、 你说那个青少年看完之后，他是不是梦想中就哎呀我也会这么酷啊，那个手指一点死了。 而且他关键是他觉得吧、 嗯、 这打打杀杀的他不疼，他觉得没事儿。 对，而且他会觉得这很正常啊，我天天看的都是这个呀。 对呀、啊，哎，觉得哎，杀个人好像挺正常的、嗯、有什么呀， 对 吧？杀个人不一会儿又再来一个人吗？ 多帅 多酷啊，还能杀多少能杀多少人呢？ 哎， 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引导。 所以这个里面的 aggression 啊，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好斗的情绪啊，或者是用一种攻击性啊，都是这个词儿。 对， aggression。 嗯 啊，所以你看我们记得这两个 AG 打头的词，一个是 aggravate、 啊、 一个是 aggression， 好，意思都不怎么好哈。 对，你看人家同学笑话你呢， 说 笑的头发都乱了。 哦，那不是笑话好吗？ 啊， 那在笑。 哦，笑的哦， 笑的花枝乱颤了。 嗯、 哦，好，今儿个你看，又一不留神的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啊、 呀，真是。 今天咱们效率可真够低的啊， 突降法， 那真够低的。 嗯、哦， 好，最后给大家稍微来读一遍哈、啊 嗯， 我们今天学到的这几个 AD 和 AG 打头的前缀，我们有 adapt。 表示的是使什么适应 ，adopt， 采纳或者是领养孩子 ，adequate， 足够的或可以胜任的 ，adjust， 校正 ，admit， 获准进入 ，advocate， 拥护提倡 ，aggravate， 恶化 ，aggression， 侵略。 顺便补讲一个 Congress。 就是我们说的国会。 对， con 这个前缀是什么？ con 表示一起。 哎，先提前给大家 透露透露啊、CON conference 会议是不是在一起开会啊？ 我们会在下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讲到那个 C 开头的前缀的时候， 这 A 还没几个呢， 然后我们 B 还没影儿呢， C 就更遥遥无期 了。 没事儿，慢慢学。 对， 急什么呀？ 啊，不急， 不急，不急。 嗯， 不急。 慢就是快， Slow、 少就是多。 Is fast, less is more。看吧，一个小时就这么快过去了，大家说是不是慢就是快啊？ 是。 好，对。 你这句话有逻辑吗？ 对，一个小时本来很快的呀，但是你听了这样的课你就过去了。 哦，对对对，有道理， 就是慢就是快， 慢就是快。嗯，自圆其说还挺好的。 好的，好，今儿大家的任务呢就是把刚才所说的这些单词啊揣摩一下。 嗯， 你明白了 AD 呀、啊、AG 呀、啊、加后面的几个词根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去猜词了。 比如说 以后看到 EQU 知道是平等、看到 just 知道是正确公正、看到 MIT 知道是送啊、看到 GAVE grave 知道是重，GRES 知道是走。 对，另外呢就是你知道了这个比如说 AGG 啊等等，它是这个 double 字母表强调，你就会知道什么 AR 啊 AT 啊啊，再接上什么 ARR ATT， 他们都表示强调 啊。以后你在做拼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哟，光写一个 AG 或者是光写一个 AAPAR， 你会觉得是不是拼错了， 或者说不足以表达你澎湃的情绪。 是，它因为是加强的意思，所以一定记得要 double 哦。 double。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you. Cause all that's left is gone away, and there's nothing there for you to do. for me to believe that it's coming over me. It's in every word you say. Why the hell?